各位群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做个讲座，题目叫《马克思纪》啊。这个纪呢是个中性词，不是纪念，也不是祭典啊，就是凑这个日子，给大家聊聊我心目中的马克思，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的一些理解。啊，为什么要谈这个事儿呢？我们中国人哈，在生活工作中，或者说，在世界的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我们多么喜欢或讨厌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聊聊他。他到底是一什么人呢？他的理论在说什么？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做一个初步的答疑。啊，大家知道，就是说我讲这个东西，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传统的党和政府的要求去讲，我也不可能完全100%的是我个人完全的心里的想法，这个是你懂的。所以像这个题目包括内容，它会有些这个隐语啊，但是你会听明白的啊。其实听完我大概要是左右讲座，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只是通过这样一个伟人或巨人，或者很多人都非常讨厌的人，我们去了解一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是他真正他在谈什么啊？历史是如何给他遮蔽和给他这个污名化啊，或者过誉的啊？我们主要今天从这点来谈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先近点谈哈，我们是历史群，从历史角度来说，其实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西方这个社会科学就出现了很多这个，跟科学一样出现各种分科，但是呢，综合又有一些，但是这种无论是大综合学科还是分得越来越细的学科，它实际上跟马克思主义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诞生了一些新的学科。就是我们大学都学过的叫政治经济学啊，西方可能叫政治社会学啊，但是其实这是两门学科啊，这个对各个社会学科其实对人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跟马克思有极深的渊源啊。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简单说，就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啊，都是两个马克思啊，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腾讯的小马哥和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马云似的啊，二马，他那个德国也是二马哈，马克思韦伯马克思。所以马克思呢，可以说他作为这个这样一个哲人，他是政治社会学之父啊，或者是社会学之父啊，他的博大精深，他的影响面之广，这个都不能轻视。你拥护他反对他，你都得明白啊，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为什么形成这样，他的身世，他的传奇啊，做一些了解啊。所以马克思呢，实际上诞辰200周年了，死去了大体上可能160多年了，啊，但是至今为止争论不休，啊，马克思之所以对我们的生活、对于思想文化界有影响，主要是他有三个东西，一个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有一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还有一个是他阶级分析啊或者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对这个自然社会当然都有很大的这个解释力。啊，无论对不对，它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这里不容否认的。第二就是马克思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他的所谓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压迫，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主张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发挥，用互联网的话说，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是他非常看重的。啊，这个在东西方都很多进步和政治的学者，他们都是很欢迎这种学说的啊，所以西方在大学在社会学界其实左倾的这个知识分子是很多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种理论，它对中国的现实或者对苏俄这样的现实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有经过我们的特别中国人哈，俄国人经过了这个百年的实验，有局部成功，也有巨大的失败啊，特别东欧啊，这个90年以后发生的巨变，我们对着马克思主义都可能有怀疑啊。还一方面呢，是我们从小都是读马的经典著作长大的，无论你想不想学，反正都是学校强迫你学会这些东西啊。当然它很标签化、口号化啊，这样的让你去或者歪曲化，让你去读一些东西，但是你总有个基本的印象，所以我们想去伪存真，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好，马克思呢诞生于德国啊，诞生于德国的这个北部，就是它叫莱茵省啊，北部莱茵，它一直是这个德国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啊，欧洲有很多很怪啊，它都是北部发达，南部不发达，跟中国正好相反。马克思呢，出身一个这个中产阶级这个家庭，啊，德国有涌现大批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也有这传统，啊，但是当年他出生的时候，这片地区其实是很混乱的，思想、文化、历史什么各方面都很混乱，经济上呢也有很多的冲突和问题。啊，就是说一个人诞生的环境也决定了他很以后的思想观和这个价值观。马克思呢是1818年5月5号就是今天这个日子诞生于这个叫特里尔城啊，这个小城呢非常小啊，大概到现在也就两三万人啊，当时这个城市呢可能有个一万多人啊，但是它是非常古老的、非常优美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它在德国这个莫塞尔山谷里面，四周都是这个葡萄园，也产些这个葡萄酒，啊，其实是靠近地中海了，啊，这个地方呢历史悠久，过去一直叫北罗马，啊，这就是罗马军队过去的这个总司令部就设在这儿，啊，这个呢我们很多中人去过。啊，它这个罗马城墙它有北门，这个早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厅，挺雄伟壮丽的。啊，马克思的家呢就在这个特里尔城里边啊，有一个小巷，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啊。然后呢，这块呢有些宏伟的教堂啊，有些这个跟欧洲各个。著名的一些小城市一样啊，它过去都有一些主教啊的一些住所啊，从这个地方呢就是沿着它就到了旁边的梅斯土伦或凡尔登啊，就这个教堂呢非常多这地方啊，所以这个实际呢这个巨人研究马克思有些这个莱茵河畔的这个口音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啊，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被法国人给夺去了，这莱茵河畔的小城就归了法国了，啊，所以它是一个自由啊、立宪呐、啊、战争啊、历史啊都人文荟萃的地方，啊，181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呢又归入了普鲁士，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你也可以说是这个奥匈帝国，你可以说德国啊，但是准确名称叫普鲁士。所以这地方呢没有什么工业，大多数这地方都是商业、手工业，还有葡萄园、葡萄酒商，啊，所以他呢，在马克思诞生的时候，这地方就不太，经济性就不太发达了，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地方待过或者生活过啊，所以呢，这个像圣西门什么的哈，大家熟悉的什么类似于傅立叶什么这些地方都待过，或者学说在这地方都实践过。就想建一个乌托邦太阳城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马克思学说，它主要是用于批判社会，啊，但是它对结局还是很乐观的。 啊，马克思祖辈呢，祖祖辈辈在这地方生活，这地方呢，他们家还这地方当过什么类似于市小市长啊，或者说法院的小院长啊，反正他们家在这块叫小地方，人才辈出啊。到他爷爷他爸这辈儿也还可以，但是算中产阶级啊。马克思呢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啊，第二个儿子是就是他父亲第二个，他的大哥实际上三四岁就死了。啊，他是老三，还有个姐姐，啊，马克思著作中有很多很深情的回忆他姐姐，跟他姐姐关系都不错，还有几个妹妹，啊，妹妹三四个、四五个，啊，但是呢，那个年代大家知道，经常死啊，就是得病，啊，营养不好，卫生不好，所以很多呢，他的妹妹呢就死了。马克思小时候呢是一个挺调皮捣蛋的这么一孩子，啊，精力旺盛，跟他姐妹生活在一起。马克思呢，他的母亲这边呢，就是说是荷兰人，啊，就是他这个他妈妈或他外祖母这边，老头这个家这边是啊，就是荷兰血统，啊，但是他们呢都是这个古代匈牙利马尔扎人的这个犹太籍的后代，所以马克思他们家从父母来说，根本来说他是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啊，但是他们由于在北部跟荷兰呐、啊、什么这个母亲这边的关系，所以他内心深处有犹太教这个古老正统的思想，啊，从他父亲的爷爷这边都是这样，啊，但是呢，他们又是在这个地区生活，啊，由于生活的原因和这环境原因，他们又属于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徒，所以从宗教来说，他也是有两三个对他们的影响。啊，这个马克思呢，他父亲在这地方呢，是一个这个学识比较渊博的啊，工作比较勤俭的，就是一个传统的好男人啊。他爸就是实际上那官呢，普鲁士当时这个地方一小城市给他命名的，实际上是一个法院的一个律师的一个助理啊。这个通常一般文字上都说他爸是个律师，反相似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爸的意思也想培养马克思，等他长大了上完学毕业之后也当个律师啊，他觉得当律师过个中产阶级这样的生活就是非常好啊。但是马克思他们家呢登记宗教信仰的时候还是登记的是犹太教啊。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实行犹太教在欧洲已经受了一些这个歧视或者欺负啊，但是他们是说德语，好像也会一点犹太语言啊。他就是说他说这个语是因为我们就说他叫异地叙语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家庭生活中呢还保持了犹太人那个生活习惯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比如以我个人举例子，我们家吧可能最早是河南人，两三千年前，可能三千年前周代的时候给分配到这个山东去了啊，但是我曾祖父或曾曾祖父那一辈儿到了北京了，啊，到我们家吃饭一看还是山东人，啊，爱吃面条，吃个烙饼卷大葱，就你的生活习惯还暴露出你的这个祖籍和你的这个宗教信仰等等啊。那个年代呢，就是说由于宗教改革，由于那个地区原因，很多人信了这个新教，啊，这个都离文化原因，啊，这个就不说了，非常复杂。啊，他就是说，他说这个语是因为我们就说他叫异地叙语，啊，是这样，啊，所以呢，家庭生活中呢还保持了犹太人那个生活习惯，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比如以我个人举例子，我们家吧可能最早是河南人，两三千年前，可能三千年前周代的时候给分配到这个山东去了。啊，但是我曾祖父或曾曾祖父那一辈儿到了北京了，啊，到我们家吃饭一看还是山东人，啊，爱吃面条，吃个烙饼卷大葱，就你的生活习惯还暴露出你的这个祖籍和你的这个宗教信仰等等啊。那个年代呢，就是说由于宗教改革，由于那个地区原因，很多人信了这个新教，啊，这个都离文化原因，啊，这个就不说了，非常复杂。啊，但这地方呢，法德交界，拿破仑又攻打过来，又受过法国的控制， 所以他这个自由民主啊等等经济啊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他又是混杂在一起。就是在法国占领期间就实行这个拿破仑法啊，所以呢他是一个这个马克思生活的这个地方，也是他这样一天才出生的这一个叫天赋吧，或者天才必然有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环境的原因。所以法国的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一些自由思想在这地方传播啊，也通行无碍啊。所以呢就是说马克思的后代，他的孙女儿，他的曾孙女儿，就是也认为马克思有点像这个法国人啊，就是他这个思想和他这个行事风格、生活习惯啊，对伏尔泰呀、卢梭呀，他马克思也比较喜欢啊。马克思小时候呢，就是说他很特殊的原因，他挺聪明的啊，但是他没上学啊，到12岁他也没上学，主要他爸在家里教教他。那个年代生活缓慢啊，也不用那个一定非得上学，家里有这条件就教教他。他12岁才直接就是上了中学了啊，就是当时上的都是相对今天来说是比较好的学校，他是耶稣啊这个教会学校。啊，所以呢就名字就叫弗里德里希啊。我们呢这样呢就是一般称就不这么称了，我们叫马克思啊。其实啊更严谨一点我们叫什么卡尔马克思啊。他上那个中学呢实际上是叫威廉中学啊，大家都是那威廉当时是皇帝，德国皇帝啊，所以他带有神职，所以他对宗教这方面是他自幼他就熟悉的。一个人呢这个成功呢或者说扬名立万呢，这个需要很多条件啊，家庭环境要好，地方要好，上个学校呢遇见老师也要好。马克思上这中学是非常好，他的校长、历史老师、文学老师、教他外语的这些老师水平都特别高啊。那会儿挺偏僻的什么地方有很多这种很好的老师，所以他一下就走入这个从学术角度走入正途啊，就是老师水平高嘛，能给学生进行一些启发啊。这也是我研究马克思的时候发现啊他的一大特点啊，就是他再聪明天赋再好，如果遇见一帮糟糕老师给他引入歧途了啊，也就完了。所以当地呢，我们今天的话说马克思当时也是一学霸啊，考试成绩也都挺不错，特别对语言文学这东西啊水平非常高，拉丁文呐、希腊文呐、宗教课呀都棒啊。但是马克思呢也有缺点啊，马克思数学他不太成啊，比较弱啊。这样的人呢往往呢就是不太愿意搞经济学啊，就是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各方面的大家啊。这个他呢特别愿意学习这个拉丁文啊，虽然当时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但当年有文化人都得学拉丁文，而且还有一个都得学法文。法国当年在欧洲可以算头号列强啊，或者至少排进前三吧。法国一直面力比较大啊，文化啊、军队啊、实力的方面也都比较强，所以学法语呢就时髦啊。所以马克思也刻苦学了，但是学的不是特别好。他呢比较喜欢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哲学啊、这些历史啊、这些文学啊。所以在中学写作文的时候，就有一篇作文叫《职业的选择》，青年职业选择，马克思就写，大概写的挺好，老师还表扬。但是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这职业作为光吃饭啊，选择职业是应该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得投入到这个比较有理想，投入到这个为人民服务中去啊，就是为了全人类。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这样的去选职业啊。这我就想起了所谓君子之道一以贯之，你看马克思和很多名人都这样，就叫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接班人啊，就是他这个志向比理想还是比较高的，没觉得光仅仅是一个谋生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自幼执着心灵的时候，自我教育或者自我激励也会对他的这个成才和以后一生可能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么一基础啊。就是马克思后来这个上中学毕业之后啊，学习成绩还算挺不错的啊，但是他对社会这事情还 还不太了解，那会儿是一文青，是一愤青，就愿意写诗歌啊。当然那会儿写诗歌一方面自娱自乐，还一方面呢是也是因为像那个歌德说的啊，就是要早恋，所以这会儿呢就早恋了。就大家都是他的夫人叶妮啊，实际上跟他是青梅竹马，那算发小。所以那会儿呢就用这些诗歌献给这些他喜欢的这些女人啊。他主要是渐渐的呢，就是说也会英语了，也会德语了，也会法语了，也会拉丁文了，希腊文了啊，喜欢诗歌，这都是那个年代都差不多的啊，浪门派的这样的诗人，读读伏尔泰啊，读读拉辛呐、啊，读读荷马、莎士比亚。所以马克思实际上上了五六年学啊，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走了啊，就到这个德国的波，这个连着莱茵河到了波恩啊，到那儿成为波恩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啊，在那儿就进行了学习啊，但是他还是对法律没什么兴趣啊，也会点，但主要是文学课程，对诗歌戏剧啊哈、啊、一直在研究啊，所以他一直是搞这样的一些事。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他也是也那会儿大家都知道那个贵族学校校园里就搞这种这个搞武斗啊，就是发生争执，大家打来打去，就是贵族的那种决斗。马克思在决斗中呢，这个曾经十七岁时眼睛也被人家给打伤过，打一鼻青脸肿啊。他十七八岁时也曾经拿着手枪出去啊，这都被警察给抓着过啊。欧洲那会儿包括英法德这些国家大学都是这样啊，喝酒打牌啊，瞎聊天啊，搞个文学啊，一言不合就决斗啊，这种事儿是非常多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年代他流行一些俱乐部啊，就俱乐部里就是说都是讨论一些很高大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俱乐部大家实际上变成一种交往交际啊。然后呢马克思这会儿呢又从波恩又离开了，就是到了柏林啊，就跟我们从一个小地方啊到了这个北京上海似的。柏林呢当然这个城市啊，现在的这个大家这个都不用解释了啊，德国属于所是大城市，这样的鲜明对比。那柏林大学呢也好几百年了，相对比波恩大学学习气氛就好，所以在柏林马克思就开始了正规的去学习了。啊，那个年代呢，马克思呢还在青年时期，就是说弄了一些诗歌戏剧，也碰见很多人啊。当年那个年代，什么碰见海涅呀，碰见希勒呀，这种今天大名鼎的人，他很容易啊。那会儿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啊，就是你可能一生也能遇见大人物，但是当时你并不知道，所以他当时也有些朋友都是属于这样的朋友啊。我看过很多书，很多作家写书啊，当年碰见贝多芬了，碰见谁了啊，当时也不觉得什么。但是这种的交往它这种有质量有水平啊，像我们留微信是有内涵的交往，对这人当然是不一样了 啊。所以呢他当时主要研究什么康德呀，费希特呀，啊这个这些哲学家啊，黑格尔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着觉得特别累，他当年读着觉得很正常啊，并不难。所以在柏林大学一边这个对燕妮去求爱啊，一边的这个去好好学习，这块有好老师他也啊。当然呢这个燕妮家呢是叫什么什么什么杰卡琳娜什么啊什么，就是燕妮点儿，然后冯，大家就一沾冯都说普鲁士这个贵族军官的这个冯姓的一个贵族姓啊，这个燕妮的他父亲的姓。这燕妮的父亲呢对跟这个马克思呢认识，而且呢关系特别好，就是一个忘年交。那年呢燕妮的父亲已经60出头了。燕妮呢跟马克思交往就有这个情愫，订的婚的时候马克思大概18岁，燕妮比他大4岁啊，姐弟恋。燕妮那会儿可能22、23了啊，或者23、24，反正比他大几岁。马克思呢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他身体这个天赋不是特别好，常常在他没上小学，原因也是因为身体啊，就是那个年代人非常容易得这个就得肺结核啊，一感染也没有青霉素，也没有什么 这种各种这个很得力的一些药，所以得了个肺病啊，可能 一感冒发烧就容易肺结核，所以这结核就是非常容易死人啊。我们过去中国人说这个叫什么叫肺痨啊等等。啊，马克思这种读书人呢，常常通宵达旦啊，一看书就玩命，所以他就是有这个身体不太好。啊，当然呢，因祸也得福啊，马克思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兵役给他去免除了，啊，也可能那会儿在德国跟这个旁边这些国家竞争有小规模战争啊，一打仗马克思可能就完了，是吧？所以他就免除了兵役。所以他在上大学，柏林大学上大学期间也经常休息啊，前前后后算起来可能休息了有一年多，啊，那会儿大学也不太严格，反正也毕业能考试，甚至有点类似于我们修够学分，啊，也就可以了啊，没有人太多的去指责你，不像今天还这么严格，考试多少分啊？所以他在那个里边呢，主要就是说德国柏林又是最好的大学，当年德国呢，在这个文化上。啊，文史这方面也算在世界上，啊，数一数二的，啊，黑格尔呢又是刚刚，逝世，柏林大学也一直他当着校长，一直当着这个哲学这个宝座上的这个第一大家的位置，所以他自然而然对这黑格尔这个哲学就是，啊，比较倾倒，啊，所以他生活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啊，过两年的法国大革命等等啊。啊，那会儿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大家呢？那会儿第一个学的人少，第二呢，那会儿，随便学，也爱学什么自然科学啊、历史、哲学、文学各种课，有人讲你就愿意听，你就可以听听，你也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不参加考试啊，问题都不大。所以当时像什么康德呀、什么费希特呀、谢林呐、黑格尔这些人，很多人都在大学里当老师，啊，老师跟学生关系随便到老师家里随便去聊天的，啊，原来那会儿容易。相对来说容易去成才，所以在那种知识海洋中，马克思其实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啊，但是马克思自始终还没想成一个哲学家或者成一思想家啊，他实际上还主要是对文艺文化这东西感兴趣啊。当然，他坚定的不想听他爸的安排，回去当律师去啊。尽管他毕业之后取得了这个所谓的哲学博士。啊，那会儿取得那个博士学位呢，可能叫哲学也好，叫法律法学也好，其实大概的意思一样。啊，过去那个博士学位它不带分的，到这个阶段，就不分是什么，反正都是通称。啊，过去最开始发的时候都叫哲学博士，就是你达到博士，您就是有哲学意味了。啊，那会儿认为哲学是最高的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呢，像这种人呢，他们对宗教、对这个基本的这个欧洲的这种人文，他本身就有底子，有这种环境下，啊，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高啊，这个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这个同学啊，经常交流和俱乐部呢，实际上比较随便，一边喝酒一边就交流着，一边就争论着啊，比较自由。啊，马克思在这会儿呢有些缺点，马克思缺点就是什么，马克思这个没经历过一些事儿，所以他这个生活比较随便，大手大脚花钱就比较浪费啊，这是马克思终生的毛病啊，他对这钱他没概念啊，这人不可能求全责备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为这个事情呢，他想出书，想弄个博士论文，也跟他爸要钱，他爸不给，当然他马克思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所以使得跟他父亲关系也不是特别好。马克思母亲呢，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家庭妇女，啊，基本上就不认字啊，一会儿就生孩子，一会儿就怀孕了，然后这孩子生完了死了四五个啊，一生可能生了七八个孩子啊，那会儿是这一常态啊。所以马克思呢，就是说基本上他的兴趣在写诗歌，写一些话剧啊戏剧啊。就忙于这个啊，当然从学习角度来说，先是学习黑格尔，然后自然就上溯到这个古希腊的什么亚里士多德啊，你学这个莱布尼兹、休谟、康德的这些观点啊，你必然要上溯到古希腊这个什么伊壁鞘虏主义、斯多葛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联啊。 再说呢，本来这个希腊、罗马一直到后来的德国哲学也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这么发展下来的。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呢，就献给了叶尼哲的爸爸，啊，就是因为这个跟他忘年交，对他还比较有帮助，俩人也争论啊，但是比较喜欢他。再一个呢，他毕竟这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啊，我也觉得这个贵族啊交往。马克思父母呢，就是说又反对又不反对，为什么呢？跟贵族交往，那毕竟是一好事儿啊。马克思他们家是一个中产阶级啊，但是他也要担心。那、啊、马克思呢，说着这些事儿，说这些话，都是说像那个啊，管风琴啊，在暴风骤雨打出来那个琴弦发出的声音啊，他就形容他这些交往和这些他读书的一些感触，听的都是一些文青的话啊，就是马克思天生喜欢这些东西。对，马斯呢，就是说，他说呢，他在他博士论文里，他就说他要当一个普罗米修斯，啊，就用自己痛苦换取奴隶摆脱这个劳役，啊，就是大家就是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就宙斯用那个啊恶的这个这各种鹰去啄他的身体，啊，给他绑在这个岩石上，啊，你看他从小到博士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志向。所以马克思在上学期间和他毕业之后，大家都称他叫青年黑格尔啊，当然我们后人还有一些人更推崇他，叫他青年的苏格拉底或者青年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啊，可以这么说，也不算太过誉啊。当然他对哲学慢慢就会感兴趣了啊，对这个感兴趣呢，当然需要去全面研究这些东西。虽然很枯燥，但是他喜欢这些东西。啊，就是在哲学里边用比较美文写出来，是吧？大家都是有还有很多人，像尼采啊、叔本华啊，都属于这一套路。啊，所以呢，啊，他是从这块去入手。啊，当然呢，毕业之后呢，他写了很多东西，也想出些书。啊，那个年代出书得自己花钱。啊，印个几百本也就是这样了。他马克思毕业之后呢，就是说呢，想寻找一个伯恩大学也好，柏林大学也好，哪个大学也好啊，给他个教师职位啊。但是呢，当年呢是挺难的，他又放不下这架子，所以后来他也不太喜欢当老师。所以呢，毕业之后呢，他就选传这个选择了当编辑、当记者啊，到报纸上卖文为生去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特里尔小城、波恩、柏林、科伦等等这些地方啊，就去找，就想当个编辑啊。后来呢，就是说在这个莱茵报啊，德国这个莱茵报这块，他就正式开始了啊。当然呢，这个报社里边呢见多识广，所以那会儿呢，正好是这个啊，德国这个威廉四世啊正在统治的时候，哲学争论、思想界争论也比较多。马克思也愿意参与这种演说和论战。他马克思呢，就是说他对艺术感兴趣，对宗教感兴趣。那当然，他又是以哲学是觉得是他的一使命，也奔思想家的路走了。所以他又是在记者这个编辑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写。啊，据说马克思写的是比较慢，但是啊，挺能写的，天天写。那会儿尽管发行了报纸，发行了两三千份，那时候算德国第一大报了，毕竟有文化人的少啊，那个印刷和传播这个速度全不太行啊，所以从1840年开始，实际上都20多岁啊，马克思大概24岁博士就毕业了啊，还是个学霸，所以就开始，主要是对普鲁士政府进行揭露、进行抨击啊，那会儿知识分子全是这样，虽然呢，后来有人说普鲁士政府和军警先特对他们残酷迫害，但是应该说还挺温和的。啊，为什么挺温和的呢？如果像后来的这些迫害，那他早活不下去了，是吧？秘密监狱里给他杀了也可以。啊，但是那会儿顶多是让他停刊，啊，罚款，等等，或者要给他叫法庭去，说说问问就放了。那会儿，今天想起来还是挺宽松的。啊，当然呢，对于普鲁士政府，对于德国这些很多农科地主，这个贵族家庭觉得这马克思是一个异端，所以也要 不断的给他告状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在报纸一会儿开天窗了啊，一会儿又发表更激烈的一些文章了，所以挨那闹得挺不亦乐乎啊。但是这种名声呢是比较容易出去的，所以欧洲呢有些激进的啊，这种左翼的这些青年这些学者也愿意顺道来到这儿来看看，那会儿这个风气非常的清谈的风气非常浓啊。啊，政府呢并不怕你自己什么思想，但是他怕你煽动这个市民呐、农民呐、工人呐啊去暴动，他这是最怕的啊。马克思呢还专门奔这堂处使啊，他专门批判这个什么中世纪的宗教，当时的宗教还有当时的政治啊，批判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啊普鲁士的这些权贵阶层啊，抨击德国皇帝啊，反正都是这种刀刀剑剑都奔那身上，奔那肺上扎啊。所以当时呢他也算挺有名气啊，特别也抨击一些基本的像基督教制度上啊，甚至犹太教的一些习俗，还去抨击那会儿的知识分子全是那样啊，就是有点鲁迅后来这个意思啊，逮谁骂谁。就是在马克思在这一块工作那么两三年之后，由于这比较激烈啊，就是说后来呢这普鲁士政府觉得拿他是没办法，那会儿也最狠的招就是驱逐出境啊，就要给他轰走。他呢就从德国这挨着近呢就跑荷兰去了啊，后来又跑比利时去了。那当地的政府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那个他在那儿待几个月半年啊，还搞这个就搞报纸搞印刷啊，就是反正宣传的他这些平等啊等等这些今年想比较左倾的思想啊。他那会儿呢有警察啊，是有密探跟踪或者调查，但是呢并不影响他们。但是搞得太大幅了呢，就是说还是驱逐，就以这个皇室的名义，就是荷兰的国王就说你不能在荷兰待着了，比利时国王就说你比利时给你吊销吊销牌照。所以呢马尔斯这人你去想想啊，他既要看书学习写作，他要应付着警察军警先特啊，家里边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经济生活也不是特别好啊，常常也挺窘困的。然后呢还不断的被人给轰走啊，那个年代搬个家成本也非常大啊，那个动不动法庭就是传唤他，检察官去检查他的等等。所以呢他呢就是这个你像人心就是说内心深处也挺撕裂的，所以这种经历也造成他一种很桀骜不驯啊，对这个县政府县秩序都想给打倒了啊，想推翻了啊，这样的一种心理和心态啊，这对他影响也特别大。但这种心理下他就要学习这套的东西，就是用理论的东西更加的这个去反抗这个他所处的那个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啊。他这惹事惹得比较大什么的，比如说在雷音报、也好，比萨报他经常发表一些文章，比如说他就是反对俄国沙皇，那俄国沙皇看见这报纸或者沙皇知道这事了，就向普鲁士政府提抗议。那提抗议呢，当然你要有没有理也得给你去找点茬啊，所以动不动让你封闭报馆，让你辞职啊，或者啊等等。就马克思这个一生写了很多关于痛斥书报新闻检查制度啊，这是马克思这个为人的一大特点啊。就是马克思这人呢特别逗，就是第一愿意跟劳苦大众中下阶层人站在一起，他也经常跟工人呐、市民呐、鞋匠啊交朋友，跟人聊聊啊。就是他的所有价值观观点都是从立场价值观来说一直站在这些贫困人身上。那第二就是争取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特别对这个书报检查制度啊据痛批啊。所以呢就是说也是颠簸流离，从德国、比利时啊，这个后来又到了到了这布鲁塞尔，又到了这个巴黎啊。这巴黎的气质怎么回事？又因为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比利时那帮国王又给他下通缉令啊，不让他这待着啊。那会儿就是说，你就赶快走了就完了，所以他就走了 法国那边呢有个也是左派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个议员吧，邀请他去巴黎，他就去了，啊，到了巴黎的，想这个鼓动鼓动巴黎的革命，因为当年他也认为和欧洲的行为也认为，可能巴黎这个革命可能最可能成功，啊，那些小国呢全无所谓，所以马克思呢在革命上就看重的是法国和德国。啊，比如说当年呢，就是说这个在布鲁塞尔，比如说比利时布鲁塞尔，那就说马克思有这个颠覆政府队啊，也给关进监狱，就关半天就放出来了啊，就比划比划，吓唬吓唬啊，所以呢就是给他轰走，轰走那会儿离着近呢，几小时啊，他可能到了法国了，去了巴黎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去巴黎的时候，当然呢，就是说那个政府军警会给他很多很恶心的。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身份证啊的名义去良民证啊，就是检查。因为有人没带，给你关监狱里去。像他的妻子叶妮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你这个叶妮有没有身份证？你没带，关进监狱啊，特意把这叶妮关在跟那个妓女啊什么的关在一起，就用这个就侮辱你啊。但是说你一两天找个律师就给放出来了。啊，马克思在这地方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有理论，他呢也要用实际行动来做，所以就成立了所谓当时年后来叫啊，当时叫共产主义同盟啊，就是各个成立总支部。当时现在瑞士，后来比利时、巴黎啊，后来又弄了几个分支部啊，德国一个，英国一个啊，法国一个，这个维也纳一个啊，这个属于波兰那边再设一个，设了四股支部。啊，那个年代呢，就是说，国际这个共产国际，这就算第一个总部，当时就想发动德国工人的武装起义啊，当时叫维也纳三月革命啊，柏林巷战等等，大家可能历学历史都听说过这些东西啊。我当时认为德国最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严格说起来都是德国人，他们就是最大的理论大家，所以当时要有组织，就要搞这样的这革命。啊，所以那会儿呢，历史上也比较乱啊，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会儿的维特涅被赶出了维也纳，一会儿奥地利国王答应了啊，一会儿革命了，就柏林搞巷战了啊，等等，就看那个外在形势，可能是非常有可能这个所谓他们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心目中的革命起义要成功了，所以他们呢也从巴黎不断的回到德国，到德国北部，也是建立这个全国的组织网。等等，搞这些事情，啊，马克思呢最擅长的还是就是第一个写文章，啊，写个共产党宣言，再一个就是搞报纸宣传鼓动，啊，恩格斯呢给提供点钱，啊，当个秘书长组织工作，所以当时呢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大多数人都读过的这东西，其实主要是为了德国工人起义写的，啊。所以，在这个共产党宣言里面，它基本的就我们后来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十条，或者共产党宣言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成立、国家银行啊、运输铁路国有化啊、这个高征税，然后义务教育国家要承担，这个遗产呢不能全继承，有一部分得给国家，土地呢给国有化啊。总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这套东西啊。这个国家呢普遍进行选举，全是工人农民来做主啊，推翻这个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贵族啊等等，这就是基本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个意思啊。马克思的名言就是说，砸掉的身上的是锁链啊，得到的是全部的自由这就是他基本的这样一个拿这个去指导啊，但是知道结果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啊，其实马克思其实亲自参与了这些具体的，这个工人的起义、工人联合会发表演讲，这他都参加了，啊，当年呢没有那个基础，没有后来这种实际上发动起义了，弄就被这个县政府、被这个军队他就给镇压下去了啊。那会儿还是就是工人还是少，在欧洲呢，这小国林立啊，再加上大家也没经验啊，像马克思呢也是一纯文人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失败其实挺必然的，啊，但是这东西的好处在于，啊，正面说，他毕竟把这些思想、这些范式，全传播出去了， 啊，不仅欧洲，可能全世界慢慢的传播也都知道了。但对于一般人而言，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动乱，这就是谋反，啊，这是肯定的，当年是那样。所以你看他的起点还很高啊，都是共产主义，全世界的让他大同盟。他恩格斯家里的，就是他恩格斯的父亲也是一个大资本家，所以给恩格斯一些钱。恩格斯主要在英国啊，所以曼彻斯特城就曼城那儿开一些纺纱厂什么的，啊，就是用那儿赚来的钱支持马克思，支持革命工作。那但那会儿一年也赚不了太多钱，按今天我们算，就算当时我算法郎嘛，当时这德国什么叫塔勒啊，也就一次一个月给闹个一两千啊，他也不是特别多，他也不是很大的工厂。但恩格斯呢，还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还一边这个赚着钱啊，给革命输送着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血液啊。他觉得他资质不如马克思啊，但是呢，就是说他帮助马克思，这是过去我们常说的啊，这真是一种兄弟情、战友情啊。恩格斯这点确实做得不错。啊，我讲这个的时候，我过去讲也是，常常有人问我啊，说我知道马克思，你看跟叶尼关系特别好，两人感情特别深，是这样。那有人说马克思跟那个家里边的这女仆人好像也上了床了，这道德不好。你说这事儿也对，但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叶尼一比他岁数大，年老色衰了，还一个叶尼的后来一直有病。那马克思四五十岁也是一正常男人啊，那个年代发生那样的事儿挺正常的。当然你可以认为他道德品质不好，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伟人或者对于思想家来说，这个东西私德这东西过多指责啊，它没什么意义啊。这个成龙说这个都是犯了一些男人应该犯的错，但是我不是说他这是好事啊，但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总有人跟我讲到这块就来提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法国这个巴黎，在英国啊，都没弄起太大的浪来。想让德国这个柏林起义啊，这东西也没弄起来，都被镇压了。马克思当时又想着能不能让那个外国势力干预俄国，让俄国这个在外边压力下让俄国内部爆发起义啊。但是应该说时机都不对啊，但是这是他自己这么想啊，这个很理想主义的啊。那会儿就是说啊，一是工人农民数量少，再一个呢还是这个啊，他的欧洲呢他半封建啊，所以呢他那个城市化呢还不是特别高啊，即便呢知识普及呢也不是特别高，他不像今天啊说点什么事大家都明白了啊。所以呢那会儿呢就是说人还是处在生存的基本状态，所以这种太这个理想主义的一些东西没人响应。他马克思呢后来呢有人劝他，包括俄国有人来，这个左翼革命者到他那儿跟他畅谈来，跟他聊请教来，他也觉得呢这个德国可能还真有戏啊。当年呢他是为了研究这个俄国这个革命的形式，但是他不会俄文啊，这马克思五十出头了，为研究这事儿重新学俄文啊，据说学半年基本就能看书了，就能看资料了啊，还是学霸啊，也证明了这种真是有革命理想啊。他呢从学问来说，一个是恩格斯在英国给他提供资本家工人之间的一些具体资料，研究资本主义，做一个毛雀进行解剖。第二个呢，他从社会上图书馆里边和报刊上等等的搜集一些啊，主要还是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家跟这个工人之间的这个剥削啊、利润呐、之间这个关系啊，写《资本论》啊。第三方面，社会和经济学研究就研究俄罗斯这个农民跟农奴主之间啊，这个土地分配呀、怎么做呢？就是从农业角度、农村角度去研究这些东西啊。他学德文也是因为这个啊，就搜集资料啊。马克思学习这种习惯特别好啊，就是他记学习笔记。啊，常常一记就好几千页的学习笔记，然后拿这学习笔记再写他那些书，啊，在他活的时候，实际上《资本论》出的并不多，出了几个版本，出了三卷，啊，就是我们大概一般人读到第二卷就读不下去了，啊，马恩全集加起来可能有个接近40卷，啊，所以 所以呢，当然没必要看哈，他很多都书信呐、决议呀、乱七八糟的一些争论呐，啊，他写的一些所有的东西。啊，马克思也经常给工人去演说，在不论是比利时、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是在柏林啊，就是当时呢，就是这种演说还有人啊，一些社团还给些钱啊，说现在给个二三百块钱、三五百块钱啊，嗯，所以也挺逗的。有时候呢也去跟那些普通士兵去聊聊去，主要是鼓动他们推翻政权啊等等，就是马克思他还不是说一点这种实际行动没有，干了些这些事啊，但是他也觉得他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作用不应该在这上，还应该研究理论，所以他一直是搞这个工作啊。这里边我就讲几个小故事，就是第一个说我们小时候就学习说马克思到伦敦之后在那生活那十几年，然后到那天天去大英图书馆学习，把那椅子都磨成一条沟，地上都有他的脚摊过的那个印儿啊，这是假的啊，没那么回事儿啊。当年马克思研究这革命时候是什么呢？就正好拿破仑这时代，这大家知道，拿破仑虽然这个横扫欧洲，但是还是被英国这个所谓这个反革命大军啊这个惠灵顿他们加上俄国啊给他打败了。所以呢，英国他认为政府和国家他们都是反动派啊，他对革命是犯下罪行的，马克思对英国就失望。他认为法国的这个工人阶级可能最有可能，不论是起义还是发动欧洲的大战，也可能能给革命这个给弄起来啊。当然啊，1840几年、1850几年法国这个大革命这个动荡最后发现也不长。所以马克思后来认为德国是有可能，他又熟悉啊，但是德国也被镇压了，所以说希望又放在俄国，看通过农民起义啊、外部压力，土耳其跟俄国正在打仗呢啊，这样有没有机会？这个在法国革命期间呢，这个马克思也是因为被驱逐，也因为他想去，所以在巴黎那待了半年。但是呢，爆发革命期间，后来大家知道拿破仑后来又取得了这个所谓戊戌政变。后来又是复辟等等，所以呢，他呢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拿破仑，那拿破仑当然命令巴黎警察当局就给他驱逐走，所以他一会儿又来了又走了，再没地儿去就奔英国去了，啊，他总是这样的，当然他对法国来说是个外国人，所以呢，当时那个镇压的起义呢，像这个匈牙利起义被俄国军队镇压了，啊，意大利这样的一些起义也被法国军队控制。啊，或者被罗马教皇在控制，啊，德国这种起义就是三五百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啊，他呢也不是说那个挺死心眼的，还是挺灵活的，看哪儿有可能，啊，到哪儿就去鼓动去，去研究去。啊，马克思实际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一边研究，一边鼓动革命，其实20多年，到他50多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19世纪啊，就是70年代左右，他也岁数大了啊，生活也平静了，再一个呢，他也觉得那些实力革命的他也有一点灰心了，但是表面上还是很有热情的，所以他后来就流亡之后就是流亡到英国去了。英国人呢，虽然他也骂英国政府，但是英国人呢比较保守，也知道他也没什么事儿，就让他在伦敦去居住着。然后马克思呢身体也不好了，所以这会儿又跟恩格斯离得近了，恩格斯也搬到伦敦啊，跟他住得特别近啊，走路十分钟到他们家了，俩人就能谈谈，就准备把这些文章啊，过去写过书啊，重新再编辑一遍，重新去出版。啊，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克思的一些女儿也三个女儿也结婚了，啊，他也当这个当老爷了啊，就是所以呢，他也就是到这个年龄的时候，革命的热情呢也下来了。韩伊诺森再加上自己身体也不太好，这个燕妮她就是马克思夫人，这会儿身体也不好，她也还有得照顾，她又得照顾她自己，她这个女儿呢也特别逗，有结婚了，婚姻不幸，像她这个还有的女儿呢，这个今天说啊就是精神病、神经病、神经衰弱呀、神经暴躁啊等等，这对她也特别这个分心。所以呢又要方面要整理他过去的写的像资本论，包括他写的过去的一些文章啊，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急救章啊， 真正他写上戈达纲的批判、反独林论这些东西啊，他跟 NBC 要合作呀，所以这些东西还是他的重点。他的女儿，他最喜欢的这个就是大女儿叫小燕妮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喜欢的夫人，他夫人叫燕妮，他的大女儿叫小燕妮。小燕妮呢，就是说喜欢文艺，也是跟他年轻人一样，喜欢做诗歌、搞话剧，啊，唱歌跳舞。这个他不愿意。这个父母啊，喜欢什么不一定愿意让孩子去喜欢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背叛父母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宿命啊。马克思的家庭也一样啊，他背叛了他父亲，他父亲让他当律师他不当啊，他就成革命者了，成思想家了，成哲学王了。他想让他女儿也搞点这种所谓正经工作，他女儿也搞文艺去了，也当愤青去了啊，也是革命者。所以呢，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也是，就是说，啊，有些心情或者心理上的一些打击，啊，再加上那会儿呢，像他的几个女儿，什么这个小燕妮、艾琳娜啊等等这些，有的人有时候生活不好，也让他操心，啊，人家又不愿意说，啊，还得互相照顾，所以说这会儿他是有点那个，就五十多岁了，啊，身体又不好，所以病的时候呢也不告诉他。所以呢，他就是他一直是这种，心情挺不好的。只要恩格斯来了，跟他谈的聊了，他觉得还挺好，啊，那这样的话，生活所迫，他们，这个夫妻之间，马克思夫妻之间和的这个母女之间，啊，父女之间，这个也有很多误会，很多误会呢，就会，啊，得不到照顾，这有时候感情也会疏远啊，等等，啊，马克思呢，在这会儿呢，也是说，尽管他理论呢还很乐观，但是他想象的那些。在欧洲爆发的这个所谓革命，工人阶级全起来，也都没实现，啊，所以内心呢肯定比较忧伤。然后呢，他的《资本论》的最主要的著作翻译成什么英文、法文的、俄文呐，他也有的也看了，他觉得又不太好，又找人自己花钱啊重新翻译啊，包括修订啊，在他也改变，就是马克思也是与时俱进啊，还有做一些改。但我说过最重要的就是好多费用他得承担，这个他又不好意思，老找恩格斯要也不好意思，恩格斯还挺慷慨的啊，有多少钱给他提供是多少钱啊，所以呢就是各种版本一版二版一卷就三卷不断的出啊，就是说后十年他也取得了这方面的一个成绩，也还不错。刚才我看到大家谈学外文啊，马克思就有名言，那个外语就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啊，据说他会15-16门外语啊，这个确实学习上是很刻苦的。啊，马克思晚年呢，就是50多岁以后呢，他也重点研究一些农业学，研究经济、货币、银行啊，还包括研究一些地质啊、生理啊这样的，包括数学啊，做成微积分了啊，原来微积分他不太好，还学一些这东西，就是说为了研究俄国的农业地租啊工业的一些发展，他也觉得他写那个资本论里关于这块他可能经济上就是经济学上可能有一点问题啊，所以他也是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努力的改这些东西。后来呢资本论呢又出了一些缩写本啊，我知道啊，就是研究马列的人很少有人都能全看下来啊，有些人看呢也是缩写本啊，包括这个他反对这个杜林的这个，其实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啊等等这些东西，反杜林论。啊，在这会儿呢，就是说达尔文的思想啊，英国这个著名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啊，这个也出了很多德文著作，啊，在德国他也拿着看了，像《物种起源》，他也推荐给恩格斯看了，啊，这个东西都对他这个在动植物上。为什么要研究这些东西呢？而且这种达尔文思想那么，风靡一时呢？就因为想用自然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进化原理分工，能不能看看代替这个社会？啊，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啊，包括马尔萨斯这个生存理论，霍布斯这个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信中也一直认为，就是要研究这种东西，就把这些东西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能不能弄到社会中来。啊，还是比较，领先，还是比较敏锐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啊，这个美国的这个人类学家摩尔根研究这古代社会啊，马克思也注意到了。 然后马克思注意到了，但是马克思没有写。后来他的读书笔记，恩格斯根据这些读书笔记，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写了。大家好好看恩格斯著作啊，他对古代社会军事很多研究还是挺专业的。当然有马克思的那读书笔记，恩格斯最著名的著作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的确实从书的水平来说，今天看就是接近150年左右了，我们去看仍然是很不错的。而马克思由于这样的不屈不挠，这样的这个殚精竭虑，所以他的又身体先天不好啊，所以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这个最后这十年，他这个有一半时间用于去疗养啊。马克思经常去这附近的什么温泉去洗个澡去啊，但是他也开始失眠啊等等，就是由于他的肺结核，所以他工作呢就降到每天2-3个小时了。啊，马克思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现呢，就是肝脏肿大，这块他们家是家族遗传，要按今天说就是肝癌了啊。又失眠，你看对于一个思想家作家失眠，这是一个挺要命的啊。他的女儿，小女儿艾琳娜，艾琳娜的孩子就是他的马克思的外孙查理，1岁多就生病死了啊，所以这对他来说这个。其实马克思后来就没有外孙了，他有4个外孙，相继的都在就几岁2-3岁就去世了，他们家人这个基因生命力都不太强，所以这样的老来这个丧子又丧的下一辈人，所以整体来说对他心情也是，他又老了疲劳过度啊，所以呢就是心情是挺不好的，健康每日愈下啊。但是那个情况下，那马克思仍然被警方所监视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分子啊。今天的话就是上红通了啊，所以呢，这个对人的压力也很大啊。这可能只有受过这样的罪、进过监狱人才能体会啊。所以呢，这就属于这个物质、身体和精神的压力都非常大。工人运动，欧洲的工人运动呢又是四分五裂啊，也看着也没什么希望，所以马克思希望革命或者战争能促进欧洲大战来啊，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比较成功的政党当时在德国啊，普鲁士领导这个德国统一，这样的话在巴黎公社的这个推动下，看能不能掀起欧洲的这个革命来啊。这个到了1881年的年底，就是马克思的妻子叶妮，就是说这个病就重了啊，严重发作啊，他们主要都是这种病，支气管炎啊，这个肺结核等等，所以呢马克思呢也是这个经常去照顾或精神上去安慰啊，所以呢这是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叶妮越来越痛苦，就打吗啡，但是后来呢就是慢慢的一看就不成了，就别抢救了，打着过量打吗啡。所以有一天医生跟他说这话的时候，马克思就过来了啊，安慰安慰叶妮，叶妮也知道自己是不成了啊。叶妮对马克思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一句英文啊，说的是 good， 就是对这医生还挺满意，因为他从小还是挺羡慕马克思这样的才子的啊，他这个家人长得也比较漂亮。但是这会儿马克思的身体已经是不行了，医生没让他参加叶妮的这个葬礼啊，就是说他肯定说你就算了啊，所以呢马克思呢就是说他自己这种双重的打击，所以对他来说生病来说呢，又加上女儿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妻子就死了，所以他比较孤独。英国呢相对来说呢又比较寒冷啊，所以呢他呢一会儿到小燕妮家里，她女儿家里也住俩月，觉得不合适，就走了，啊，就是又不愿麻烦别人，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让他误会，啊，又回到伦敦自己去居住，啊，当然后来找了个人照顾他，啊，但是他身体呢也越来越不好，但是他跟那小女儿，就是其实是个大女儿叫小燕妮，关系是最好的，我小学时候看过一个他跟小女儿的一个对话。啊，小燕妮问过马克思，就是你认为一般人的最好的品德是什么？他认为最好的品德就是博爱。小燕妮问，男人身上什么品质是最好？ 马克思说，精神上内心要坚强。说女人啊，什么品质是最好啊？最好的品德，他认为是虔诚啊。当然我们后来翻译成温柔啊，一个意思吧，差不多。然后说您一个幸福的理解什么？马克思答：爱。你最不能原你觉得什么缺点可以原谅？马克思说：就浪费呗。说你最不能容忍的，你最痛恨什么缺点？马克思答：嫉妒心。说你最讨厌什么人？他说：贵族、僧侣、军阀，这都是我讨厌的人。说你最喜欢做的事儿什么？马克思说：看书啊。然后小叶尼又问：你最讨厌的人是谁？历史书啊，说这个拿破仑呐、波拿巴呀、和他那侄子呀，啊，说你最热爱的诗人是谁？莎士比亚。最热爱的散文是谁？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最喜欢的作曲家啊，亨德尔、贝多芬、瓦格纳。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红色。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红色江山？为什么我们叫红色啊？也是跟马克思这个有关系。然后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马克思就是忠于你自己的内心，啊，这也是，啊，这是马克思对他一个著名的一个回答。然后小叶尼还问过他一句话，啊，就是说你认为人在学习上态度应该是一什么态度，或者你是什么态度？马克思说，人所知道或者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这指的是知识学习啊。所以马克思到了65岁左右的时候，就每天喝罐牛奶，吃一点饭，吃也不多啊，喝二两这个白兰地啊，在这个伦敦这个冬天啊挺冷的地方就生活着啊。所以到了1883年3月14号啊下午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他还坐在办公桌上，办公桌前，啊，在那椅子上。然后那个佣人一进来，那时候是等于短期的一个佣人进来，一看马克思这个已是长辞了，一摸心脏都不跳动了，啊，就是实际上是体力肾衰竭，啊，死了，啊，所以有个老阿姨照看着他，啊，就半睡眠，据说是很安详啊，2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恩格斯还有他这些朋友给马克思送葬啊，搞后事啊。马克思去世了，马克思没遗嘱，也没有写他自己的国籍，只是在临下葬之前，恩格斯给念了一段这个所谓悼词吧，然后呢就是把马克思留下的这些笔记书，这些读书笔记一部分给了苏联，就是莫斯科啊，共产主义这组织保存了一部分，一个德国这个社会民主党保存了一部分，啊，就在葬在了伦敦的叫海格特墓地，啊，这墓地是一个挺小、挺不起眼的，啊，那直到了1956年，才给他这个墓地，这个海格特墓地上顶上建了一个金属的，有一个铁盖子，啊，然后建了一个大理石的这么一墓碑。这就是马克思的这个基本的情况。《泰晤士报》呢，给马克思呢做了一个小普告，小的一个普告啊，但是这普告呢也没有多人看见啊，那会儿死个人是常事儿，马克思名气还没这么大呢啊，那会儿呢就是说，马克思呢，就是说，尽管身后很寂寞，但是几年之后发现了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宣称的，他发现并解释了这个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啊，发现的工人阶级改变社会，创造全新社会，啊，他所憧憬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这个传颂和传扬。然后呢，就是说最早。马克思的这样的一些像和一些这个观点传入中国，就是当年啊，就是这是1907年，中国的出版社就出了，就是世界60个名人，其中这个画像里边就有马克思像，你看它传播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就20-30年就传过来了。我们国家共产党宣言啊，实际上1920年在上海就出版了， 啊，最早的这中译本印了可能两三百本啊，陈蒙道先生编译的。在英国的这个伦敦的海格特墓地这个墓碑上，这是五六年以后做的啊，就是当年恩格斯啊决定的，就用马克思那句话作为他一个墓志铭。墓志铭说的非常好啊，马克思墓志铭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这个东西就是说一生始料未及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趋势，所以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推翻，在他的生活年代革命也没有成功，所以他在他去世了这么多年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啊，包括俄乌革命1917年的啊，谁也没有料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有所料到，这也是马克思在之前做了很多理论性的准备啊。所以呢这个马克思呢，他确实他这个有些事情他还是摸的是比较准的。马克思呢他不是先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家啊，属于大知识分子啊，所以呢他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这些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啊，他也不可能说清楚啊，所以列宁在那个时候，那马克思就列宁从来没见过马克思，马克思去啊，所以马克思去世的时候，列宁还是个孩子呢啊。但是后来呢，通常我们把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啊。当然我认为马恩思想基本一致啊，列宁这个思想就叫利用马克思了。从列宁以后到斯大林主义那更不一样了，从斯大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那个就更不一样了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对苏联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灭亡，马克思不会感到很惊奇的啊，所以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对世界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啊。马克思呢他主要是他的来源啊，就是说哲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他是应该是一个博古通今的这么一个大家啊。当然呢从今天来说，专业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大部分人都反对他的理论，但是从博来说他确实是啊，马克思说这个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这个欧洲的上空的这个幽灵啊，但是呢应该说就是说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跟这个幽灵我们也可以去对话去啊，所以20世纪以后就是各地来瞻仰马克思的对这个东西也人非常多啊，我们也就是说把马克思的这个真实的思想、真实的基本情况去做一点这个遮蔽呢，做一点这个揭开啊，是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啊。马克思这个时代呢，实际世界上发生很多变化啊，就是马克思生活在蒸汽机的时代，是传统工业时代啊，他还不是那个工人阶级还不能完全代替。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是白领啊、服务者呀、代替了蓝领工人。这失业也不一样了，干的活也不一样了啊。所以在19世纪马克思对人类的看法应该说很多东西还是很正确的，是进步的啊。他的想法也非常好的啊，但是你不能说马克思200年了，他这个出生到现在诞辰200年他说的每句话都对是吧，他说也不可能。所以对于马克思一个人我们要敬佩，但是你也不能把说原教旨主义啊或者去苛求他。啊，他毕竟是个伟人，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对不对？咱们可以讨论，啊，所以呢，就是说，所以马克思的期望其实并没有实现。第一呢，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特别英国、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入到社会主义，啊，但是他低估了工人的作用，也低估了人的人性。工人阶级在生活转变好之后，跟资本家讲和了，啊，就变成白领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马克思没有预言到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逻辑悖论上来说，如果工人农民变成了主人，那上来之后永远阶级斗争，还要压迫别人，还得被推翻，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啊，无穷无尽的斗争了。这个马克思从逻辑上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事。再有一个呢，马克思没料到这个200年来或者150年来这个民族国家就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大大的发展了， 马克思那年代认为这是国际主义啊，国家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大家看到到今天，这民族主义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列宁主义呢，就是说利用了沙俄的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到今天为止，像也就是中国、古巴、越南、老挝啊，或者加上朝鲜，还坚持了这样的一个国家革命、阶级斗争或马列主义，传说吧。所以强调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或者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当然也可能远景看，也可能马克思说对的啊。但是呢，啊，马克思呢也沉迷于这人性中可能的这个浅层的乐观，他也是从一种道德优越看总体上组织在大社会的这种生产协作形式啊，等等。所以呢，就是说按马克思从启蒙运动角度来说，他这种产物他是很乐观的啊。但是按照尼采、弗洛伊德的那些悲观的理论，其实呢理性的光芒呢越来越弱啊。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当然应该说是失败了啊。但是呢他有没有意义呢？应该有，他至少在解释世界上啊，他给人印象是很深刻的。我们先不说他对不对啊，他是一种思想范式，而且他继承了黑格尔的那些绝对精神啊，他创造那些东西还是学术上值得借鉴。所以我们看，随着这个研究，世界各国也在，特别是近20年来研究晚年的列宁啊，观点呀、马克思从黑格尔那理论怎么来的啊，等等，也有些就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尔库塞啊，早期的这个哈贝马斯主义中啊，都能感受到一脉相承的，从黑格尔到弗洛伊德啊，一直到纳粹主义啊，就是西方马列主义的这个兴起，从法国啊怎么转向到后现代，法国呢就是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比如说像萨特啊、阿尔都塞也写了很多啊，马克思传、解读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等等啊，当时那个从学术来说叫结构主义或者语义学、心理学啊等等，就这样的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啊，也就阿尔都塞啊、孔塞刘氏的这个所谓的永恒理性啊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从更时髦、更近代的点说，马克思理论，我们为他做一点辩护啊，别老光批判他啊。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有一些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啊，就是说，马克思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观念，怎么去理解马克思啊？马克思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律啊，所以呢，就是说他在一些这个。国际上实际上是争论到今天为止争论不休的东西啊，关于马克思自由啊、浪漫呐、人性啊等等这些争论啊，正义啊、公平啊等等啊，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几十年来啊，随着苏东的解体，对马克思的研究呢，马克思理论研究又是一浪高过一浪啊，有很多原教旨啦、改变呐、等等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马克思在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整体的解释现在还是比较弱的，或者说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马克思著作思想或者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性，这种整体结构性的批判，应该说还是值得借鉴，或者说为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啊。资本主义现在不那么残酷，工人阶级跟资本家矛盾不那么尖锐，也是应该有马克思的贡献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是马克思向恩格斯也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的状态，对曼彻斯特挖煤的那些铁路工人的描写啊，所以他还是有贡献啊，也不完全是那样的。最近几年就像哈耶克包括福山就说，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啊，资本主义是最好，可能悲观也不见得对。所以马克思呢是综合了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就是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啊。所以说到晚年到了现在啊，包括像法国的萨特也都认为马克思理论还是挺高水平的啊，你也别光批判，他是一个挺综合的啊。这就是萨特其实对这个东西的一些看法啊。我们都知道存在主义的萨特其实对于马克思的遗产也认为是应该是极大的去研究 去继承的。资本主义制度那种不公正也应该是努力的去减少或者去批判。那确实从英国历史学家我们今天看到的书啊，也是贫富差距在100多年来确实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总量也上去了。所以它到底是我们着眼于发展呢，还着眼于这个分配呢？是工作效率谁更优先呢？其实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啊，总之我个人其实从初中、大学一直到这几十年，其实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啊，甭管是强迫让我学的，还是我工作中必须学的，还是个人兴趣，啊，但是实际上对马克思理解是很浅薄的，啊，咱们是，另外呢，这种无度的意识形态，甚至在这儿你会犯错误的，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谈马克思确实挺难谈，啊，我也不敢说我说的100%是内心的真话，啊，大家姑妄说之，大家姑妄听之，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马克思。啊，马爷在你心中是到底是恶魔还是天使啊？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只是今天借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抛砖引玉，随便的跟大家没准备啊，就是见什么说什么，回折一副牌，给谁跟谁来，随便说说，逗您一笑。好，谢谢。 啊，比如说啊，我们来谈这个马克思啊，怎么影响列宁的啊？为什么俄国这个土壤啊？这个环境里啊，会催生列宁这么极端的人物啊，就是甚至来说吧，就是列宁吧，他在俄国啊，他甚至本身他都不是主流啊，他的成功也带有一定的侥幸啊，或者说比较幸运的成分啊，啊，但是他既然他成气候了啊，我们就分析一下列宁他的这个思想啊，他的这个实践啊，哈，为什么是什么因素？啊，来给他促成的啊，比如说吧，那个托克维尔啊，他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啊，他这个里面啊，他分析，比方说，一个专制国家啊，可能出现了革命，但是呢，这些革命的人民啊，他们的这个思想啊、行为啊、气质呀、思维啊，哈、啊，他。都是受旧时代旧制度的影响啊，非常深刻啊，他啊本身就像专制制度一体两面一样啊，虽然他遭受了苦难，遭受了压迫，但是他却感染了专制者的啊那些专制病症啊，带有这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他压迫的越深啊，被压迫的他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思想啊行为就越激烈。啊，他一旦发作起来啊，啊，他就比较狂暴。那么我们看就是，法国吧，就是说他的这个，专制传统比较深厚吧。但是俄国啊，他的这个野蛮啊，专制基因比法国还要深厚啊，所以说他产生出这种极端的东西来啊，那肯定就是概率是更大，可能发作起来更厉害哈。俄国本身他有一些思想嘛，民粹主义，哈、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情节，什么那个什么以赛亚情节吧，好像咱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啊，啊，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民粹主义啊，它跟马克思主义结合，可能主要就是啊，然后就是催生了这个列宁主义嘛。就是列宁吧，你比如说他这个思想啊，他肯定是有一些对。马克思的借鉴，比如说这个阶级斗争啊，比如啊说这个暴力革命，就是按理说吧，就是说就是在俄国那个萨皇俄国末期吧，就是说有这种革命的诉求啊，如果这个他们能够立宪成功吧，就是说来缓缓的啊释放社会的压力啊，让社会改良啊，就是说俄国吧也是有可能走这种渐进的道路。但是呢，就是萨皇俄国他一直当然了，就也算是他比较高压吧啊。我就看，比如说看那个斯大林的传记吧哈、啊。就是说当时的那个镇压也挺严酷的，像尤其是这种警察统治啊哈、啊、这些什么间谍啊什么特务啊特别猖獗哈、啊。当然了，他这个镇压肯定是不如斯大林时代了，但是也挺厉害的哈、啊。明白，斯大林就抓了好多次啊，然后流放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吧，就是说 反正这个俄国他这个压迫还是很厉害的啊，尤其他的专制传统很深，然后啊他就影响了这个俄国人民啊，包括俄国这些知识分子啊。那个列宁吧，他他这个思想啊，就他本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吧，然后是他哥哥，我不记得是哪个哥哥了，把那个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处死，当时就20多岁，可能就说处死列宁吧，这种可能列宁以前不是特别激烈，可能但是后来吧，就是可能他身上积累的这种仇恨呀、仇视啊、或者说急于改变社会的这种心理吧，促使他就越来越极端啊，趋向于这种极端。就是这个俄国民粹主义吧啊，他有很多的，就是说他在这个思想上吧，就好多的一些很特别极端的地方，比如他有一个啊，为达目的不择一切手段啊，他有一个这么东西，说有一个目的高尚啊就可以啊不择手段，还有什么人民最好，然后什么精英的都是垃圾什么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说他有这个就是这个黑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叫地下社会的什么那种团伙啊，他有那种东西啊，可能列宁吧组织革命的时候他也带有这个特点啊，形成了一个跟黑社会团伙一样，比方孙文他们那种江湖帮会啊，他们啊有这么一个性质啊，这种东西吧肯定也是就是反民主的，因为他要搞这种，其实实际上他有点像发动暴动啊，他有点像所谓的这个农民起事啊，农民起义啊，像这种性质啊，所以说他也有一个钢铁的纪律，他在革命过程当中其实啊，因为他遭遇的东西都特别严酷嘛，然后呢他肯定自身也就比较极端了啊，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啊组织性啊纪律性啊，是吧啊，就是后来吧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然后吧后来就是沙皇俄国被推翻了，然后列宁在德国的帮助下也回国了嘛，其实那些以前我都讲过嘛哈，就是列宁吧，就是他的主张比较极端嘛啊，就是说他算是最极端的一种，好像在他们的这个俄国的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派里边吧哈，也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啊，但是列宁可能就属于特别极端的。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阴差阳错啊哈，加上这个比较幸运吧，然后那个临时政府也错误的政策啊，就是让这个列宁他们就是侥幸最后就夺权成功了嘛哈。他们主要还是就是控制了这个，因为他们有这个组织嘛，他们个组织就是就跟那个就是特别强有力嘛，他组织性强，他就跟黑社会一样，就是当然就是江湖帮会啊，他当然还比那个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个思想指导吧啊，就跟个邪教团体一样哈。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锤炼啊，他确实他有一定的战斗力啊，凝聚力和战斗力啊，而且列宁吧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啊，就是说他是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如果把他干掉了，估计啊他们这个组织成功的概率就极低了。然后嘛他们主要是可能就控制了军队嘛哈啊，就是说他这个思想极端思想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号召力呢啊，我刚说了，肯定还是因为他结合了和俄国的这一个民粹主义的东西嘛，还说，哎呀，人民最好，人民多优秀，人民啊，人民的品质高尚哈，人民万岁哈，他还是有蛊惑力的哈，什么资产阶级，什么地主，他妈都垃圾啊，然后以后还得搞阶级斗争，就这些蛊惑人心的这个思想啊，这么极端的一些思想，为什么有市场？如果刚才说还是与他这个本身这个社会的这个思想的土壤什么的都有关系，比如说以前的地主啊什么都他妈特别恶劣，当然人民那么恨他们了啊，包括什么资产阶级他以前为富不仁什么的啊，他们也没拿出什么好的这个表现来，人民也看不起他们或者说憎恨他们啊，所以说也是一种仇恨啊在那里发作啊，一旦掌权啊，就是说一旦掌权以后呢啊，他可能就加倍的这个报复啊，就尤其这个社会的这种所谓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负能量，几百年了啊，突然就开始大发作了啊，当然就还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还是因为这个临时政府他没有处理好嘛哈，本身这个社会这个博弈的力量吧，就一开始吧，就是说还是偏向他们这个 较为稳健的这个力量，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继续搞这个参加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结果给了这个列宁可乘之机吧。还有那个就是极右派的或者是右派的那个什么将军嘛，他又发动政变，结果他失败了，然后吧就是导致列宁一方那个势力做大，然后后来夺权成功嘛哈。就是说等于把这个临时政府和这个民主立宪体制吧都给一起干掉了，因为他掌握了这个军队啊，掌握了枪杆子，后来又掌握了话语权嘛。之所以说产生这种影响力吧，当然说还是因为他这个理论吧，他确实有一定的蛊惑性啊，在他那个土壤里啊，他还当然就尤其是这个人民啊，他不懂什么民主什么立宪，他不懂这些玩意儿啊，他不懂这些玩意儿，因为也没人启蒙他，可能他们也不懂啊，觉得哎呀列宁可能当然也是有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可能这小一部分团体吧，就是他们这个内部的团体可能就是他们自身的一个利益吧啊，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了，他们会为自身的利益啊来这个奋战啊，来排斥异己啊。实际上他掌握了军队，只要他掌握了军队了，掌握了枪杆子了，谁他妈反抗就杀谁，是吧？就像那个契卡电影里演的那个啊，杀人就跟杀猪一样，哎呀，杀的成批的杀，这然后就杀的血流成河，杀的杀了多少，就当临时呢就杀的特别厉害啊，然后就特别极端嘛，好多，然后就杀的人丁特别多，可能契卡我估计当时杀了起码也就两三百万人嘛，后来又引起这个内战嘛哈。当然了，如果内战为什么没打赢嘛，可能也就是因为他这个组织比较有凝聚力，然后纪律性也比较强嘛。然后吧他的这些敌人什么沙俄的，然后协约国的可能都不太团结。最后吧让他又侥幸成功了。后来吧列宁的这个影响吧又跃出他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边界，然后向东方来啊，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啊，然后又跟其他一些恶劣国家的恶劣的东西结合啊，又催生出来了另一些国家的一些比较恶劣的东西啊，当然也结合了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要素。那么我现在总结一下吧，就是列宁主义之所以就是说形成嘛，和他这个壮大，还有他这个算是他的一个成功吧，就是也是有他俄罗斯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历史环境啊，还有他的这个一些历史的偶然吧啊，让他最后算是修炼成妖了，然后妖气又把俄国给弥漫了，好，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俩是对宁老师这个马克思讲座的一个补充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必然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东西必然到了另一个国家，它必然它要结合它本国的传统，本国的一些制度啊传统或者是思想传统啊，它必然的要形成一个较新的东西。宁小与群友问王康认为是列宁个人的经历思想变化影响了俄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选择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说两个东西它是有个互动关系的吧。比方说俄国的历史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事件吧列宁的经历吧影响了列宁的思想。然后吧列宁本身吧他又对俄国的这个历史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毕竟也算是一个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人物吧。我觉得列宁的影响力呢特别大，如果没有他恐怕俄国的历史要走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啊。这个东西是双向的，它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刚才忘了说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北欧啊中欧啊那些国家他们就是说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结合，为什么他们又呈现了另一种形态呢？比如说有的走这个议会道路那本身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吧，他们专制传统不是那么深，然后呢他又这个走这个议会道路的这个空间和这种可能性，那么人家就不可能就是说就是以这个暴力的形式 就是说去夺取政权了，因为你本身你可以和平的得到，那你为什么啊、要舍身忘死的啊、去用暴力呢？所以说这个啊、也是跟他的那个土壤啊、他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人家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啊，其他的那些思想啊、他们就是形成了一个气候。